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高帆韩刚老师。 晶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我们12月的一期节目啊，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高帆的节目了。当然了，到了年末了，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要做的，那就是盘点盘点这一年生活里都发生了什么。当然也是一个大家呀积极的去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了。嗯，所以此时此刻总结这一年，回顾这一年，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主题了。好，咱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篇盘点202121件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事儿，这样一篇外刊的精读，也是韩老师呢精心为我们选择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和这样的一篇盘点呢，它是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盘点整个世界上人类的历史上那些第一次发生的事儿。其实啊，咱们听来呢还颇有趣味。比如说非洲女性创造了历史，成为了世贸组织的首位女干事，人脑和计算机实现了无线的 wireless 连接，还有毅力号呢在火星上制造氧气，以及实验室开始合成钻石，这些事儿以前啊咱想都不敢想，哎，如今呢也都慢慢实现了。所以啊，我感觉今天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turning points， 是转折点啊。大家一边听今天的文章呢，也一边想一想究竟这个转折点这单词儿能不能跟你2021的生活有所关联啊。好，韩老师，咱们就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学习吧。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出了13件事情，如果时间足够的话，咱们争取都把它们讲完。首先我们来看标题 21 things that happe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21。 好，老师看一下标题有没有什么给大家讲解的地方。 标题当中呢，大家要关注啊，写的标题很有意思啊。2021年，他选了21件事啊，大家可以想想，明年2022年会选22件事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啊。 原来哈，这是一个标题的一种小小的亮点啊。那我们期待一下明年有更多的改变吧。 对对对， 有一段小小的引文里边说呀，说本文呢是属于转折点系列的文章。This article is part of a series called Turning Points。注意这里的 turning points 全部用了大写。 In which writers explore what critical moments from this year might mean for the year ahead。 作者呢在文章当中啊和这个系列当中呢探讨了今年的重大时刻对于未来一年可能意味着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啊，名列榜首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An African woman lead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就是咱们所熟悉的 WTO，世界贸易组织。原文是这样的，这位叫做 NOI 啊，简称 NOI， 毕竟啊这个语言咱也不会啊， made a history in March by becoming the first African and the first woman to serve as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三月，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创造了历史，成为世贸组织的首位非裔兼首位女性总干事。Mrs. O.I. was also the first woman to serve as finance minister in her native Nigeria, a position she held twice. 奥孔约伊维拉还是其母国尼日利亚的首位女性财政部长，她曾两度担任此职务。好，第一段有请韩老师。 好，首先大家来看到这里边这个 lead， 说她是首位啊这个领导世贸组织的非洲女性啊， lea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其实这个 lead 我们可以替换成什么词呢？替换成这个 head， 头啊，做动词，而且是及物动词啊。 head 你可以说 An African woman hea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除了 head 之外呢，我们还有另一个比较鲜活的表达，你可以说这个人呢 is at the helm of， helm H-E-L-M、啊、be at the helm of something。类似我们中文当中所说什么叫执掌世贸组织，他执掌这个组织啊 ，he's at the helm of， 他是什么什么的掌门人。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掌门人，你如果非要找那个对应词呢，就是 be at the helm of some organization。哎，这个是大家第一个要掌握的啊。 哎呀，韩老师的电话断线了啊！韩老师的电话断线了，咱们现在马上再给老师打过去。好，韩老师的电话断线了，我们现在呢再赶紧给这个韩老师打过去。好，啊，电话线路呢稍微的有一点点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断线啊。我们现在导播正在给韩老师拨过去。好，大家现在赶紧把刚才韩老师说那个单词呢赶紧先写一写， be at the helm of。 对了， be at the helm of， 这是刚才韩老师补充的啊，说要执掌这个单词，同时呢 head chief， 哎，都是可以的。我们看一下电话有没有接进来。 Hello， 好的， 好，韩老师已经回来了，我们继续。 OK Hello， 好，韩老师，我们继续。 啊，好，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个我刚才谈到的这个 be at the helm of 啊，执掌某个组织啊 ，be at the helm of an organization 啊，执掌某个组织，我们就可以说啊 ，helm，H-E-L-M， be at the helm of 某个组织啊，是哪个某组织的掌门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啊 ，make history。中文叫创造历史。我们很多同学呢看到了创造历史呢，第一反应就是 create history。 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会处理成 create history？ 好，你看一下比较地道的说法叫 make history、啊、make history 创造历史。就创造这个词呢，我们很多同学呢就机械的就认为只要创造就一定都是 create。 不是的啊，你要分语境。你再比如说创造奇迹啊，创造奇迹呢在英文当中啊，你当然你可以说 create a miracle， 没问题啊。但是英文当中还有一个表达叫 work， 叫 work wonders，work 就工作这个词 ，work wonders，wonder 我们说的奇迹奇观对吧 ？work wonders 或者 work a miracle， 但这个创作它用 work 来做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 ，work a miracle 啊、或者 work wonders 创作了很多奇迹，哎，你觉得哎这么意思，这么有意思哈、啊。很多英语呢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字的堆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好，再一个呢就是里边啊两次用到了 serve as 啊，他担任什么什么职务啊 serve as， 或者说 act as 哦 act as 担任哪个职务啊 act as 或 serve as 啊，这个他的一个总干事啊，这地方啊就是联合国的一些部门的这个低头啊，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啊一般都叫总干事啊，此次总干事的表达你看一下啊，叫Director General 啊 ，Director General 啊，这个表达方式啊是非常的鲜活。或者咱们之前在跟晶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谈到啊，如果你不知道确切的该怎么说，可以用一个模糊词，比如像 head 头，对吧？头，或者是 chief， 对吧？或者是一个词 director 也可以啊，就 chief head director 来翻译所谓的某个组织的某个组织的负责人。哎，那个负责人呢，大家不要机械的堆成。Person in charge of 很奇怪啊 ，Person in charge of 某个组织，这个表达不算错，但是呢，一般没有人这么说，很怪啊，很怪。在他后边啊，在后边呢有一个谈到了，他说是财政部长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像某个部门的这个部长啊，一般是名词加名词 ，Finance Minister 文化部长 ，Culture Minister 农业部长 ，Agriculture Minister。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呢？因为我在给大家上口译课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啊，就平常都不关注这些细节。比如说像文化部长，他说 cultural minister， 他说老师为什么不对呢？按照语法来讲，不是形容词修饰名词吗？我说此处不是啊，你这个形容词修饰名词是跟文化有关的，对吧？属于文化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部门的这个长官，它是名词加名词的形式啊。很多这种约定俗成的表达就不要较真了，对吧？一定是就要这么说啊。OK， 这一段就讲这么多。 这也告诉我们呀、啊，平时学习中一定要留意细节啊。像这些地方，不是说读过了就读过了。当然，你自己要是没留心，你再用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用成形容词形式。哎，像这些一定是名词和名词，名词修饰名词。其实它名词修饰名词的时候，前一个名词也相当于形容词在用，也相当于是形容词的作用。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好，这段当中补充的很多，领头人啊，执掌啊 ，serve as, act as 这些啊，请大家做好笔记，记录下来。啊，后面这个表达我也很喜欢 ，a position she held twice， 还能这么表达，说两度担任此职务啊，我也把它做了一个下划线。好，这是第一件事情，这说明了什么？时尚第一件事情，说明了女性，尤其是非洲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韩老师说是不是这样？ 嗯。对女性的崛起啊，咱们应该感到高兴哈、啊。就大家都在一直在谈到这个性别平等啊，很多女性的这个比例啊，就在这个领导岗位上的比例已经接近了50%，有的部门呢是超过了50%，已经做了很好的表率，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好，这就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啊，咱们来看一看，很有趣啊，说拍卖会上的售价1000万美元的纯数字的艺术品。一说到数字，又说到艺术品，数字和艺术品的结合，这就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2021的新现象了。A purely digital artwork sells at auction for millions, 百万美元啊！好，我们看这里有个双引号，里边是一个名字 ，Every day's the first 5,000 days by the artist Mike Winkelmann, also known as Beeple, was auctioned for $69.3 million at Christie's。先说呀，这个叫绰号 Beeple 的艺术家麦克温科尔曼的作品，每一天最初5000天这样一个作品，在佳士得拍卖行以69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了。大家说什么这么贵的价格的一幅艺术品得长啥样啊？这幅照片啊，它是一幅照片的拼贴画啊，是一个什么呢 ？The photo collage。C-O-L-L-A-G-E 一个拼贴画 was the first NFT 什么是 NFT 呢 non-fungible token 还好咱们 PK 台的同学全都知道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有期节目专门做的就是这个作品 NFT 啊，所以叫 non-fungible token artwork to be offered by a major auction house这幅拼贴画呢是大型拍卖行推出的首个 NFT 也就是同质化代币的艺术品最后一句 The sale also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Christie's accepted cryptocurrency as a form of payment 这也是佳士得首次接受加密货币的支付方式好有请韩老师 这里边呢我首先谈第一个点就是 also known as 又被称作又名又称又被叫做简称的叫 AKA also known as 我们经常听老外在什么 AKA 对吧 AKA 啊，也就是又被叫做对吧哎，这个表要记得啊 AKA 好接下来 be auctioned for 多少钱啊？拍卖啊，赚得了多少钱好赚得多少钱呢你看它的介词用了 for 就 sell something for 多少钱啊，或者说 buy something for 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啊，买到了某个东西啊，介词选用 for非常巧妙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刚才今天也谈到了这个 NFT 这个概念啊，大家不妨回头呢再去复习一下啊，晶晶之前跟其他的嘉宾做的这个节目，因为这是现在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啊在电脑上画几幅画对吧？你以后哪一天成名了，你也可以卖自己的 NFT 啊，好，这晶晶自己画的吗？ 这就是 5000天 是 吧？ 这就是那一幅5000天的拼贴画。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个就是一幅拼贴画。 对啊，当然大家也不要太幻想着说你把你的照片5000幅拼到一起啊，你可能卖不了钱啊，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名啊，所以自己要先要打造自己的这个名气哈，然后像他一样有名了，你也可以卖这么多钱啊。好，这是一个。接下来另一个点呢，就是 auction house 啊 ，auction house 什么意思啊？拍卖行，我们就知道啊，拍卖行、拍卖公司啊，这个 auction house。包括我们经常还会听到什么叫 fashion house， 咱们说的什么那些服装公司，就专门卖时装公司，那卖时装的那些公司，像什么 LV 啊，什么什么，你听那些大牌的服装大牌啊，这些大牌的这个品牌的公司啊，叫 fashion house， 也是用的 house， 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这公司啊，像这样的它叫 house。再比如说像我们对经常谈到的这个像这个律师事务所呀或者是会计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呢 firm,law firm, 对吧 firm,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只要是公司都是 company, 啊，或者都是什么enterprise 啊。那么 enterprise 在西方这个用的这个词呢，就更少了啊。这个 enterprise 一般是我们中国在翻译公司的时候呢，或企业的时候会叫用 enterprise， 在西方这个它一般会用什么？会用 company 或者叫 corporation 啊 ，corporation 对不对？ 嗯。 你看这个英文当中都是 company、corporation 或者 firm 或者 business。很少用咱们这个 enterprise， 大家注意啊，两个语言的这个语言的差异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再到后边呢，说这个佳士得呢开始 accept cryptocurrency as a form of payment， 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在之前像这个加密货币，比如说像比特币，还有其他的这个加密货币呢，它的价格今年经历了这个 roller coaster movement， 像过山车这样的一个运动轨迹，对吧？我们都知道。在年初的时候呢，曾经猛涨到了多少钱，对吧？后来又狂跌啊，就狂泻。所以这个加密货币呢，在前应该在九月份的时候或者十月份啊，忘了具体的时间了。就是咱们这个都知道啊，这个埃隆·马斯克，对吧？马斯克呢宣布说他的这个特斯拉开始接受这个加密货币作为这个特斯拉的支付货币。这个消息呢刚一推出之后呢，这个货币呢又这个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又腾的又上去了啊。我觉得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这个 speculation 的成分啊，比如说炒作呀，或者是其他成分。但是呢，这是有一点啊，像一旦有的大的机构呢开始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了，那么加密货币它肯定会经历一个 up and down。哎，这个像这种啊比较时髦的话题啊，里边的 NFT 还有这个加密货币，大家也要牢牢的记住啊，这个肯定会反复的出现在你未来的考试当中的。 还真是，我们的外籍嘉宾也是今年就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现象，然后给我们介绍那个 non-fungible 那个 token 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去学习了这样的词，还可以指代货币呀、同质化代币呀等等，然后还给大家就是看了那一幅非常有名的那样一幅，就是叫什么猫 ？Beeple 的哈， 对，看看就是这只 猫的那个， 对，特别有名哈，包括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啊，都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里的图啊，都是现在的一种流行的趋势，哇，炒到很高，这也是今年的新现象嘛，叫做以售价千万美元的纯数字艺术品啊，听着就很现代、很科技的感觉。好，第二段知识点呢，咱们也就学过了。好，第三个我们来看一看，更高 high tech 了 ，A human brain wirelessly connects to a computer。人脑和计算机的无线连接，天啊，这个怎么可能？原来是布朗大学的科学家，他们通过一个传输装置将人脑与计算机完全连接。 In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for those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scientists at Brown University fully connected a human brain to a computer via a transmitter device。啊，通过一传输装置把这两端呢结合起来的，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治病啊。对于脊髓损伤患者来说 ，spinal cord injuries 啊，脊髓损伤的患者来说呢，这可能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瘫痪的实验参与者仅凭想象自己的动作就能够移动他们的机械肢体，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看啊，这里说是什么呢？Trial participants, 那些实验的参与者 with paralysis, 瘫痪患者 were able to move robotic limbs by simply imagining their movements. 动动脑筋想一想就可以移动你的这些机械的装置和肢体了，这可以说是非常现代感了。好，有请韩老师。 好。首先第一句话呢，大家要注意哈，在英文当中啊，他说 in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for somebody， 他等于说是把这个判断表态总结类的信息放在了句首，后边的主句呢其实是一个事实背景。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很有特点，在英文当中很多是这样的句式的啊，它前面是出现了一个判断表态总结啊，就用了一个介词短语的结构，比如说 in a 什么什么啊，那包括你就说嘛 ，in a sign of something, China did something 啊，比如说中国做了某事，就表明怎么怎么样，表明呢它放到了前边 ，in a sign of 或 in a sign that 什么什么什么，哎，逗号后面再加主句，这个地方也一样 ，in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怎么怎么样，后面是主句，那其实呢可以等同于什么呢？可以先翻主句，比如说像这科学家哎链接了什么东西，逗号 which is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for somebody， 你可以把它放到后边去，对不对？咱们这是常规的会这么做，对吧？ 嗯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for 什么？但是在英文当中，他把这个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呢放在前面去了，而且加了一个介词 in a breakthrough。大家呢学一下啊，这个 in 非常巧妙，包括我刚才讲的 in a sign 啊 of 或 in a sign that 啊怎么怎么样，哎，这表明了什么什么情况？逗号后面加主句，等于主句逗号 which is a sign that。一样的句子，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嗯， 两个句是一个切换啊，两个句是一个切换，就主句逗号 ，which is a sign 啊、that 或者 of 或者 which is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是放在了后边。如果放到前边的时候呢，加一个介词 in 啊 ，in a breakthrough for in a sign of。以后大家看英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两种语言的差异性。 嗯， 很特殊的一个句式啊，给大家提醒一下。 嗯， 好，后边呢，这个里边谈到了说 those。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还有 participants with paralysis， 大家发现有个什么情况？这个人后边都加了什么介词 with？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with paralysis， 我们所说的介词使用的准确性。With 此处引出的是患有什么什么疾病，有什么什么问题，比如像这个我们所说的有残，就是残疾人啊，残障人士，残疾人怎么说啊 ？People with disability， 残疾人，你看我们联合国都这么说的 ，people with disability， 大家就明白了吧？都选了 with 啊。你说老师能不能用 disabled people？ 大家注意啊，一般情况下不要那么说，那样的话呢太伤人了啊。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用委婉语啊，你说 disabled people， 让人觉得就特别不舒服，大家明白了吧？特别不舒服。哎、我们会尽可能用稍微的婉转一点的 people with disability。所以呢，现在在联合国的文件当中很少会出现 disabled people。 嗯， 他万不得已作为替换可能会出现，但是呢，首选呢绝对不是 disabled people。 是 啊，或者 handicapped， 我们都知道，好同学背的词汇啊 ，handicapped 也是残疾的、残障的 handicapped， 还有这个 disabled， 一般我们都不这么用啊，比较正式的、比较委婉的说法是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嗯， 记住啊，这个小词啊， 你 包括像哦。 像那些 handicap 这些词，好像我感觉我们学完以后只是存在于我们所学的那个单词列表中，好像现实生活中用的很少， 很少见。对，真的很少见，真的很少见，因为它很突兀嘛，因为大家都讲的这个语言要委婉一些，不能说的那么伤人哈，就是比较伤害别人是不可以的，不能 too offensive， 要绕个圈说，这是咱们所说的委婉。比如说像这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啊，一般我们会说 financially challenged student， financially challenged， 在经济上受到挑战的学生啊，你接着说什么 poor student， 这个贫困的学生，也对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你说 financially challenged 就是委婉语了，就是属于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人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差别啊，就这么简单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with。妙用之处啊，要妙用， 真的 啊，咱们这段就讲这么多。 说人、一个人是 mentally challenged， 对对对，就是 是 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啊？ 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所以这些 对对对 委婉的正式的用语，大家真的一定要知道。而且这就是大家其实现今啊已经约定俗成就这么说，觉得这么说呢是最妥当的，最顾及人的尊严的。和体面的 是 一种说法， 对 啊 ，financially challenged, mentally challenged， 这些都要说，不要动不动上去就说什么 fat, poor， 用这些带有鲜明色彩的一些定性的形容词。 对，再比如说 ，you look ill， 你比如说啊 ，you look ill today， 你今天看起来生病了，但是呢，老外一般会说 you look ill， 会说什么 ？you look unwell， you look unwell today， unwell， 我们知道 well 作为形容词叫什么？健康的 unwell 不太健康的生病了的、you look well you look unwell today， 你今天感觉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哈，你今天是吧，是不是不太舒服啊，说 you look ill today， 就觉得特别难受啊，本来他可能就不舒服，你再加一个 ill， 大家听到 ill 这个词肯定感觉更不舒服，但是 unwell 大家就能接受，对不对？ 对，往往这些带着负面词语的负面色彩的词语呢，人们倾向于在社交当中呢选择 不直接把这把剑马上伸出来向对方刺过去啊，大家会选择有盾牌挡一下呀，或者是一些比较体面的词语，但又能表达这个意思 的 词语哈、啊，像这些。对了，委婉语大家记下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去火星上看一看吧。第四 ，NASA's Perseverance rover 就是那个探测器啊 ，ROVR made oxygen on Mars 啊 ，makes oxygen on Mars。所以说这人类是真不得了啊，各种方法都能想出来。火星上不是没有氧气吗？那咱们制造氧气吧，没有条件，咱们制造条件也要上。An instrument called MOXIE, 这还真是一个英文单词呢 ,MOXIE, or Mars Oxygen In Situ Resources Utilization Experiment, 实际上是一个 MOIRUE 的一个缩写、啊、aboard the Perseverance rover successfully converted some of the Martian atmosphere, which is composed mostly of carbon dioxide, into oxygen. 我们看到这里有 convert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啊、把这二氧化碳呢制成了氧气。While the technology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it could help make future human missions to the red planet a reality. 说这个毅力号探测器呢所搭载的火星氧气的原位资源利用实验仪、啊、整个这一长串呢就是 MOXIE, 成功的将一些主要由二氧化碳构成的火星大气呀、啊、转化成了氧气。虽然这项技术呢仍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 in its early stages, 但是它有可能有助于实现未来人类前往这颗红色星球的任务 make something a reality. 好，有请韩老师。 好啊，这部分呢这个新闻啊也是很有意思的哈。首先大家要关注这个 aboard something, 好，在什么什么之上啊，跟着什么之上一起走的 aboard,对吧 ？Aboard 在此处相当于一个介词，对吧？在什么什么之上的，比如说 ，30 people aboard the ship 啊、died, 对吧 ？In the crash, 对吧？比如说 ，30 people aboard the ship 或者 aboard the plane 啊、就是船上搭载的这些人啊、都遇难了啊、对吧 ？Aboard 这样的一个工具啊、一般是 aboard the ship, aboard the plane, 在船上或者在飞机上 aboard。还有我们说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Welcome aboard。 哎，这最常见的， 大家都见过啊，老外说 啊，这个啊 ，Welcome aboard，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就欢迎上船啊，欢迎上这个飞机啊， 欢迎 从这个地上来的，就这种、对，这个地方就属于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也这么说啊 ，Welcome aboard。哎，这个小词要注意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就刚才金晶谈到这个 convert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else， 哎，把什么？转化成啊，变成啊，这个地方啊 ，convert 是转化的一个意思哈，还有它的名词 conversion， 大家也要学一下啊 ，conversion 啊，转化对吧？转化，那么后边的这个 while 啊，这个 while 啊，这个经常放在句首啊，在考试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的公共英语的考研啊，公共英语考研当中啊，几乎每年都会考的 while， 我也不知道这个出题者为什么老考这个啊。就这个 while 呢放在句首的时候呢往往是表示转折，翻的时候翻成尽管啊，尽管基本上这个考试已经考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它还考啊，对，就表示尽管。但除此之外呢，有时候表示什么一种对比，对吧，在什么的同时啊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啊 while， 对吧，所以 while 放在句首呢，一个是表示同时两个进行对比，另一个表示转折啊，就这么简单啊，考试时就这么简单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这个段落语言点并不多。 真的是年年考吗？ 不能说 年 年 考， 但是60%-70%的时候会考。 那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考点了，也是希望大家能牢牢记住的一个考点了。表示同时是它最普遍的含义，然后放在句首呢，可以表一种转折。尽管，哎，怎么样啊？大家都知道了吧？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这个考点就太 easy 了啊！好，来我们继续看啊，以后呢，咱们的这些您可以买到的钻石呢，就未必是开采出来的钻石了。哎呀，这个真的没有人类想不到的，全球最大的珠宝品牌 ，the world largest jewelry brand。如今啊，推出了首个实验室合成的钻石系列 ，releases its first lab-created diamond collection。看哦，这里就用了 created， 创造了 lab created 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 diamond collection。 潘多拉这个品牌宣布将停止在其首饰当中使用开采钻石。那同学们就问了，开采钻石不就是真正的钻石吗？对吧，那就是真正的钻石了，原汁原味的钻石了。但是他们推出了首批合成的宝石。 Pandora announced it would stop using mined diamonds 开采钻石 in its jewelry and introduce its first synthetic stones。 这里的 synthetic stones 就是一种合成的宝石。 The Pandora Brilliance Collection has already debuted in Britain that is expected to hit at other markets in 2022。首先推出这个 debut 啊，就是首次登场 in Britain， 已经呢在英国亮相了他们这些系列啊，并且呢将于2022年进入其他国家的一些市场。这公司表示啊， the company cited affordability and customer demand for ethically sourced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materials as reason for the shift。公司就给出了原因了，说为什么呢？这样的一种 shift 转变呢，是出于对于购买利益的考量，以及客户对于 ethically sourced 合乎伦理及环保的饰品材料的需求。好，有请韩老师。 好，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语言点。首先看到这个 debut 啊，这个 debut 呢，它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啊。名词一般会放在什么 make one's debut 啊 ，at 或者 in 某个地方，就首次登台亮相、首次出演或者首次怎么样，对吧 ？make one's debut 啊 ，in 或者 at 某个地方，是它的名词。动词呢，既可以做及物动词，也可以做不及物动词。比如这地方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啊，就这个它的这个系列呢 ，debut in Britain， 好啊，属于首次亮相。那么还可以说 debut something 啊，接下来我们会如果时间有的话，我们会讲到那个啊，比如在西藏的这个高原的列车，对吧 ？debut something， 它是用的及物动词啊，所以这个小词要注意一下哈。好，紧接着说啊 ，hit other markets， 进入其他市场。你看这个 hit 小词用的非常的精准啊，就非常的灵活。hit markets 啊，就属于咱们所说的在哪里会上市啊，会进入哪些市场。大家一般听到进入市场呢会用 enter， enter other markets， 但是你这个 hit 用的也很好啊， hit the market 将会上市销售，对吧？比如说什么上市销售还可以怎么说啊？ b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比如说像这个产品 will b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in 2022，这个产品啊在2022年会上市销售，也从商业角度来讲就可以获得了，就可以买了，就可以买卖了，对吧？在哪里上市销售就可以用啊 b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比如说这个产品呢现在还没有上市销售，你在市场上买不到啊， it is not ye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大家来看啊，这个表达很简单，但是你可能平时都没有去注意过，对吧？要去积累这种表达。再比如说像 hit the shelfHit the shelf， 某个产品呢 ，hit the shelf， 哎，对对对，放在这个货架上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开始销售了，对吧？ 上架 ，hit the shelf，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个产品呢被下架了，be taken off the shelf，be taken off the shelf， 从架子上被拿下来了，你看类似的表达，你要去积累了啊 ，hit 这个词非常好用啊 ，hit，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I suppose we have to hit the road now，hit the road now。Hit the road， 上路，我们是不是该上路走了？对，我们是不是现在该走了？对吧？对，该打路了，是不是该走了？对吧？等等啊，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啊，你可以注意积累一下。 真的， 好，在后面这个呢，这个句子，没错，后面这个句子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句子啊，就 cite something as reason for something else， 以什么什么为由来解释某个事情，说做后面这个事情呢，他提出了理由，就是前面的理由 ，cite， 理由啊 ，cite 这些东西 as reasons for something else， 大家把这个句式记下。除此之外呢，在看外刊的时候呢，会经常这么说，比如说像，比如说啊 ，this country did something， 逗号 ，citing 什么什么啊，比如说像the company closed the factory， citing environmental reasons， 或者 ci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这公司啊 closed the factory 关停了这个工厂，后边逗号，后面用 ing， ci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啊，什么呀？他呢以环境污染为由把这工厂呢给停了。 嗯， 你看啊，它放在了后边主句逗号后边加的 ing， 这个地方的 citing 放在了 ing 的后边，是来补充说明理由。这种特别多，在经济学人里边，如果你经常看啊，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句子啊，就是把 citing 放在 ing 的后边啊，主句逗号 citing 什么什么以什么为由。翻中文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要倒过来翻了，对吧？该公司以环境污染为由啊，关停了这个工厂啊。Somebody did something， 逗号 citing 什么理由？哎，这个词很好用啊，记一下。 真的，这个 cite 这个词真是点亮全句。在这个句子当中，它的结构是 cited something as reason for something， 把什么作为什么事情的理由啊？ 对， 什么作为什么事情的理由？好，这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五件事儿啊，全球最大的珠宝品牌推出首个实验室合成钻石系列，那就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跟这个真正的钻石有所不同了，而且大家会不会去选择买这种合成钻石呢？如果是大家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一下。如果有一天这个有实验室合成钻石选择和真正的钻石开采钻石的选择，您会选择哪一种呢？就好像我们一会儿要说到那个 3D 打印的学校一样哈，真实的学校和 3D 打印的学校啊，现在真是啊，这种就是开发技术和创造技术啊，实在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了。第六个， 对，太快了，日新月异。 所以我就说，等咱们真的年老的时候，等我们这一代要等到养老的时候，恐怕咱们身边的人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服务员啊，3D 打印出来的故宫， 有很有可能啊， 也就是机器人在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了，没准还特别方便。好，我们来看啊，世界上咱们的新发现是什么呢？国家地理的地图测绘员命名世界第五大洋啊，这还真是开天辟地了。咱以前都是知道是世界有四大洋，现在这第五大洋也出来了。National Geographic Cartographer recognized the world's fifth ocean on World Oceans Day， 就在世界海洋日的当天，国家地理学会正式将环绕南极洲的洋流命名为南大洋。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swift current。这个叫洋流 swift current encircling Antarctica 环绕南极洲 Antarctica 的这个洋流呢 as the southern ocean 南大洋，请同学们记得啊，这个知识以后要纳入地理课本了，南大洋。 The organization which has been publishing maps and atlases since 1915 has drawn up a new mapThat acknowledges the body of water. 这里的 body of water 呢，指的是水域，就是说呢，从1915年以来，一直从事地图和这个地图册，这个 atlas 就是地图册，出版工作的这个机构呢，绘制的新地图承认了这片水域 ，which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for years have distinguished as separate from the.Atlantic, Pacific, Indian, and Arctic Oceans. 多年来呢，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一直把这个南大洋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呢是区分开来的。好，哎，这是有趣的这个地理知识。好，有请韩老师。 好，首先大家来看啊，世界海洋日啊，这个地方的海洋呢不是 sea， 而是 ocean， 大家要注意这个选词啊。而且呢，在世界海洋日里面，这个海洋呢是复数啊 ，World Oceans Day， 啊，就每次遇到呢，你要小心，哎，在这个术语里边啊，它这个是用的哪个词，然后单复数有没有 the， 你都要去小心啊。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南大洋的说法，它是个专用名词，一定要有定冠词 the， 同时呢，这个南呢是 southern 而不是 south， 要小心啊，是 the southern ocean， 啊，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啊。中国的东海啊，东海，咱们就说中国的这个东海怎么说啊，东海 the east china sea， 海是 sea 对吧、the east china sea， 我们的南海叫什么呀，南海 the south china sea， 啊，注意 啊，东海、南海是以我们中国为一个基点来判断它的方向的，对吧？东海是中国东部的海啊，the East China Sea， 南海the South China Sea， 在这个里边表达呢是 East China、South China 里边不是 Eastern， 也不是 Southern， 而是 East South， 啊，记住啊，那个海呢是 Sea 啊，是属于这个大的海洋里边的一小块，对吧？你看一下是 Sea。我们东海里面肯定属于哪个洋嘛，对吧？是不是啊？海洋它属于哪个洋？我们说的哎，这个太平洋里边的一块，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要注意它这个大小还不一样啊。你看它选词也是不一样的啊。 海是海洋， 其他的部分，哎，对， 海是海洋是洋，洋就是 ocean， 对， 更大的领域了，更大的水域了。 没错，其他的部分倒没有什么需要讲的了啊。就这个关于第五大洋的这个命名的方式呢，其实在很多年以来啊，因为之前我也专门看过类似的外文的表达，一直都有啊，你可以查维基百科，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来要把它专门辟为是第五大洋，但是呢很多人也不同意，说怎么样啊，争执了这么多年，终于现在已经正式确定了，所以大家以后注意啊，不要再说七大洲四大洋了， 是吧？ 五大洋啊，哎，对，五大洋了啊，要记住。 这一片哈，这一片水域也真是终于有了自己的名称了啊！ 对，不容易啊！ 有了自己的名字，真是的，存在了这都几万几亿年了哈。 对， 终于在现在，所以说这种事件是不是真的是 turning points？ 可人家命个名， 肯定是啊，是 相当于把什么冥王星又划入太阳系了，一会儿又把人踢出去了，就这些一样哈，都算 冥王也不高兴啊。 对，是同学们说，哎，四大洋都记不住，这下好，又增加一个，是不太好记吗？英文好记吧 ？Atlantic 啊 ，Pacific， Indian， Arctic Oceans， 这个是咱这是基础，这个英语就得知道的，哎，常识就得知道的，就是张口就得来的啊。好，我们再看第七件事，那可真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就是这个不是叫维珍银河啊，维珍银河这创始人啊，这位大富豪啊，在那个太空竞赛当中呢拔得头筹，乘坐自己公司研发的超音速有翼航天器太空船二号飞入了七月的天空，当时我们都看了直播吧，很多同学啊，理查德·布兰森成为首位乘坐自己的飞船进入太空的普通公民。Richard Branson becomes the first private citizen to enter space in his own spaceship. 这还是很牛的，坐自己的飞船飞入了太空。In a huge step toward making astrotourism a reality. 必须得说一下，刚刚从傅老师的课里学到了 astro 这个前缀啊，这个词根的含义啊，就是天空的、天体的啊、星星的 astrotourism， 太空旅游啊。Reality, the Virgin Galactic founder won the billionaire space race, 赢得了太空竞赛 rocketing into the July sky, 这句话写得非常美妙啊，飞入了七月的天空 aboard, 又来了 aboard the supersonic spaceship too, 是登上了自己的什么 a winged, 有翅膀的有翼的 spacecraft developed by his company. 9 days later,九天以后呢 ，Jeff Bezos, the founder of Amazon and Blue Origin, joined the billionaire space club in his own rocket, New Shepard. 九天以后啊，亚马逊和蓝色起源的创始人呢，杰夫·贝佐斯也乘坐自家的火箭“星谢帕德号”，成为了亿万富翁太空俱乐部的一员。好，开启了太空竞赛了。好，有请韩老师。 好。首先来看到啊，这个地方的一开始，大家来看啊，跟前面是不是一样的 ？In a huge step toward something， 没错。 后面什么 ？Somebody did something。来看一下，就我刚才讲的啊，英文的写法，它依然运用了这个 in 放在了句首，对吧？就等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主句逗号 ，which is a huge step toward。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印证了我刚才给你讲的啊？它放到句首都用一个 in，对吧？加一个介词 in。哎，对吧？哎，我就不讲了，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一模一样啊！ 对，里边的这个太空旅游的说法，专有名词要记啊 ，astrotourism。哎，这种词呢，新词对吧？astrotourism 啊，类似的表达，见一个就记一个吧，对吧？后边他说啊，这个人呢 ，win the billionaire space race， 好，赢得了这个竞赛。哎，那么后边呢，主句后边加了 ing， 像后面的 ing 是干嘛呢？补充说明是怎么赢得的，或者说为什么说他赢得，是如何赢得的 ？ing 还是起到了补充说明的作用。你光说这个人赢得了比赛，他怎么赢的呀？对吧？他做了什么呀？或者是花了，坐了哪个飞船，或者说借助了谁的力量，花了多少钱，对吧？后面是来补充说明啊，典型的主句逗号 ing 后面的 ing 补充说明的作用啊，这个要注意一下，找到细节点啊。 嗯， 好。再到后边的话呢，说，这个啊 ，Jeff Bezos 他怎么样呢 ？Join the club 啊 ，join the club 成为什么什么的一员啊 ，join the club， 这个中文翻译也很好啊，成为什么什么的一员，就加入了这个俱乐部，要成为他的一员啊 ，join the club。那么像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小词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就这个 race， 前面讲的 space race 太空竞赛啊，咱们今天讲的军备竞赛 arms race 军备竞赛。Arms race 啊，这个 race， 那么 race 呢还经常做动词啊，做动词，给它补充三个词组吧。第一个就是 race to the top， race to the top 什么意思啊？力争上游，竞优，看谁做的最好啊。Race to the top 叫竞优，力争上游。那么有力争上游，就有 race to the bottom，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race to the bottom 啊，什么意思啊？竞争，看谁能够做的最差啊。Race to the bottom 啊。叫什么？好多人把它翻译叫竞次啊，看谁能做得更次啊，或者叫竞劣，看能做得最更低的啊。race， 大家可能没有，我给你举例子就有了啊，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啊，像大家在谴责几家公司啊，比如谴责 A、B、C 公司啊，谴责了 A 公司之后啊 ，B 公司说了，你看他做的，你看我们做的还行了，你看那家公司做的更差，他不往好的比，他说你看我们做的还可以了，你看 A 公司是不是做的更差，对吧？我比 C 公司做的好一点吧。他不会往做的，比如说尤其是在别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不去往好的看，他往差，你看我比那个差的好一点吧，就叫 race to the bottom， 就这种情况下特别多啊。你看现在就是好多社会现象，你能发现啊，这种竞劣的现象非常多啊。这个词儿就叫 race to the bottom， 记住啊，不是看谁做的更好，是看谁做的更差啊，看谁比谁还差。就这意思啊， 力争下游。 哎，对对，力争，没错，力争下游。对对对对对，看谁更faceless， 对吧？好，那么还有一个 race 呢，做动词，就现在在这个外刊里面经常出现的叫什么？叫 race to electrify。就很多的汽车制造公司啊，他们都在 race to electrify， 都在推动电气化。 嗯， 咱们说的电动汽车，很多的汽车公司都在啊竞争。啊，都在参与这个竞争啊，在推动电气化的这个方面啊，都在参与竞争，属于对于争先恐后的，就属于争先恐后的推动电气化 ，race to electrify， 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达。你看很多的外刊都这么说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会搜着几千万条 ，race to electrify，race 做动词啊 ，race to electrify。嗯，这段就讲这么多， 就等于它这个 race to electrify 已经成为一个概念了，是吧？所以它这个搭配也就固定下来了。 是， 嗯，好，同学们记得啊。同时，这个 race to the bottom， 竞劣这个也 对，很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这个一定要记下来啊。好，这是第七件事情哈、啊。我估计咱们今天能讲完第八件或第九件事儿哈、啊。第八件事儿叫 astronomers see light coming from behind a black hole， 天文学家呀看到了来自黑洞背后的光。光呢可能无法逃离黑洞 ，light might not be able to escape a black hole， but for the first time， astronomers observed light behind one 800 million light years away from Earth。天文学家第一次观察到光在距离地球8亿光年的一个黑洞后面弯曲了 ，bending behind， 弯曲了。This finding, detailed in the journal Nature, once again confirmed Albert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Wow, 这个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发现呢，再次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好，这句话比较简单啊，有请韩老师。 嗯，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也不是很搞得懂啊。咱们不是搞这种天文这种学的，但是呢，就看了就觉得哇哦，觉得哇，这好厉害。我们反正都知道啊，这个黑洞光啊是不可能逃逸黑洞的啊，因为这个物理学上都天体物理学上都如果你看过一点点的话，应该都知道啊，所以这个 黑洞嘛，就看不到嘛，对吧？我们说的人根本就黑洞是看不到的啊，包括这个这种暗物质等等之类的东西，对吧？ 嗯、 光只要到了的黑洞的附近，它就被这个黑洞给吸进去了，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这地方什么意思？哎，这个我们看不到黑洞后面，在它后边有一个光弯曲出来了啊，这很神奇的啊！这个光怎么没有被黑洞给吞掉呢？对吧？或者怎么样？对，它的背后居然弯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更神奇的一些发现会发生啊，我们就期待吧，因为这个我也搞不懂啊，因为太这个玄妙的一些这个理论了啊，但是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啊，光可能是没法逃离黑洞，但是这次他们发现了这个在黑洞后面的弯曲，可能就会颠覆之前的一些认识啊，我只能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吧，嗯。 好，这段话里有没有什么语言点呢？倒是还。 语言点的话呢，其实就没有什么了，因为他都说的就是一些事实的东西，就没有太多啊。里边只有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发现啊 ，this finding 这个发现的东西啊 ，finding 呢，还有时候比如什么结果啊，什么什么一个结果，调查的结果也叫 finding， 调查的结果 finding。除此之外呢 ，find 它的原型动词也可以做名词 find， 大家注意啊，也不是所以说 this find 那个 find。和 finding 在这个语境下就是同义替换了，大家可以搜一下词典就知道了。find 也可以做名词，表示发现的东西啊，发现的结果。 是的，好，咱们来说最后一个，世界上第一所由 3D 打印建造的学校呢，在马拉维开放了。The world's first 3D printed school opens in Malawi. The world's first 3D printed school opened its door in July in Malawi. The school was built by 14 trees.这学校呢是由14 Trees 这公司来建造的啊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a British development firm and a Swiss company， 这是由一家英国开发公司和一家瑞士材料建材公司的合资企业 ，that specializes in building materials。Organizers hope that the quick and affordable technology can help address the severe shortage of schools in the country。组织者呢希望。这种快速且经济实惠的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该国学校严重短缺的问题，这真的是一个值得点赞的想法和创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当中啊，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学校真的是平地而起，它就不是那种好像就不是那种砖瓦建造的结构一样了，就直接就打印出来了这么一个学校啊！就孩子们就坐在一个空地上，就学校门口就开始上课了。好，刘星涵老师看一下这一句的语言点。 嗯，好，我就提醒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公司，你看这里边啊，公司两个是 firm 和 company， 而没有出现大家经常张口闭口的 enterprise， 要注意啊。好，再一个呢就是啊，里边的 address the shortage of something， 好 address 解决短缺的问题，解决大概以后啊要改变你的思维啊，解决的首选词不是 solve， 而是 address。大家注意 address something 解决什么问题 address the challenge address the problem address the shortage address something 解决某个问题首选词 address 嗯， 好的啊，这句的知识点呢也不是特别多了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可能就讲到这里啊，就讲到这里。最后呢，有几分钟时间，请韩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对今天这篇文章一些语言知识点的总结。 今天呢，其实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篇文章啊，就是每一个小的这个创造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其实里边都有很多我觉得它的知识背景啊的东西啊，我觉得更值得大家学习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可能用一个词叫 informative，information， 变成形容词啊 ，informative 属于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啊，真的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它不是来这篇文今天讲的东西呢，其实不是来更多的去梳理它的语言的东西的，更多的是 informative。包括我也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言这篇呢也是 eye opener， 让我大开眼界啊 ，eye opener 也是开了我的眼了，因为包括刚才讲的黑洞啊等等，对吧？真的是开了眼了，很多事件呢，真是你都没有想到过的，对吧？就是只有。你没见过的啊，没有不可能的，对吧？你包括刚才里面谈的这个纯数字艺术品啊，包括我都在幻想着啊，哪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在电脑上作画，对吧？等等，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大家可以就作为一种知识面的一个扩充，对吧？同时呢，里面讲的那些细节的语言点呢，